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们是 BJ4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2018款 DS 全系车型正式上市，其中包括 DS4S、DS5、DS5LS 和 DS6。其中 DS4S 的指导售价区间为17.19到22.99万元 ，DS5 的指导售价区间为24.39至30.89万元 ，DS5LS 的指导售价区间为16.88至22.98万元 ，DS6 的指导售价区间为20.69至27.29万元。相比现款车型呢，四款车型都会增加 Performance Line 的运动版本，而且对配置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升级。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新车来了，我们来介绍一下新车。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款上市的新车，其中一汽马自达的2018款的阿特兹格外受到关注，很多朋友都纷纷来询问这款车。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2018款的阿特兹的车型亮点所在。 是的，那全新上市的一汽马自达2018款的阿特兹呢，以其富有前瞻性的混动设计、人马一体的操控，以及更具豪华感的内饰装备，一上市就成为运动型 B 级车的引领者。 说到这个运动的特性，那阿特兹可以说是当仁不让。2018款的阿特兹全系标配马自达最新的黑科技 GVC 加速矢量控制系统，那么搭载 GVC 系统之后呢，使得创驰蓝天的发动机、变速箱、车身、底盘更加有效地整合到了一起，对原本独立的系统进行统合控制，实现人马一体驾控乐趣的再次升级。2018款的阿特兹啊，转弯响应更加灵敏了，方向盘的指向性也更加清晰，车身姿态更加稳定，乘坐起来舒适感也有提升呢。 那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询问说，新车在内饰配置方面有哪些升级？ 这个我十分喜欢它的改变啊。2018款的阿特兹是采用了 NAPA 的真皮座椅， 这使得让它成为了30万元以内极少数采用 Napa 真皮座椅的 B 级车。同时呢， Napa 真皮座椅还提供黑色和白色两种的配色可以选择，可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个性化需求。还有更为实用的一点，那就是新车的方向盘增加了 B 级车少见的加热功能，冬天开车的时候舒适性明显提升，开车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冰手了。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我的车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配置啊？但时间有限，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个亮点吧。 那就来看看升级的安全配置方面吧。2018款的阿特兹的主动安全配置非常棒，在前款车型的基础上还新增加了 HBC 远近光自动切换系统和 LDWS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由此呢，2018款的阿特兹也将马自达的 iActive Sense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实现全部的搭载，行车安全性可以说是更加全面了。 是，那通过这两次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对2018款的阿特兹已经有了更加全面的一个了解了。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新车的情况，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号来获取更多的资讯。 那好了，这一段关于一汽马自达2018款阿特兹的介绍就先说到这里。我们来休息一下，稍后再来关注其他的新车。 欢迎来到毛铺安全课堂。并线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影响其他车的正常行驶，并线要提前做准备，一定要将车道前后的状况都看清楚再并线，重点看看要并入车道里车的行驶情况，诸如该车道内车辆的速度、前方是否有拥堵或减速情况、两车之间是否有足够的距离等等。毛铺酷小九在此提醒您，并线前应先开启转向灯，然后加速驶入要并入的车道，完全进入车道后回正转向盘，并将转向灯回位。并线时要讲究公德，不要强行并线造成意外发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毛铺酷小九祝您出行平安。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这座城市的距离，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救援是生命和时间的赛跑，中国人保空中救援全线通航，营救更及时。投保人保车险，可免费享一年不限次直升机救援服务。 4001234567， 恭喜您过完了2017年所有法定假日，您的假期余额明显不足。 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看到这些内心是崩溃的。我的天哪！ 这有什么好发愁的？赶紧去办人保车险，全国万家网点，七乘24小时，全天候待命，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万元以下案件1小时通知赔付，大品牌服务绝对有保障。办完人保车险，旅行说走就走。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好，刚才关注了阿特兹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车坛上其他的上市新车啊。最近还有一款车，我们说的也比较多，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就是、 还有一堆车。 对，但这辆车， 这是我在2018年度见过一次性上最多车型的新车上市发布会，啊。 你说的跟我说的是一个吧？ 是啊。 哦，GL6吗？ 就是别克除了 GL6 还有一大堆的车都在一次发布会上演了一台舞台剧。 哦，啊，是这个意思。 他们这一批车型主打的一个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家用。 好，这个看完了 GL6 再看它其他的别的上市的新车，我真的觉得这 GL6 好像颜值不那么高了哈。我们先说说 GL6 这款车吧，售价是14.49万元到16.69万元， 嗯， 是 MPV 的一个车型。 嗯，小一号的啊，跟 GL8 相比，然后 1.3T 的三缸发动机加 6AT 的变速箱，就三款车。 嗯， 我以为你们会把这几款车的动力系统捏在一块儿说，因为这些车都是 1.3T 的，都是六速的 代表性吧。因为这个 GL6 还是最新的嘛，大家应该关注度，我觉得啊，从我这来看，应该高于后面我们将要介绍的那几款车。 对，因为可能 GL6 啊，它有之前的 GL8 在比着。所以大家都想看看说这 GL6 到底是怎么样一款车，反正它的定位现在肯定是低于 GL8 了嘛，主攻的是家用市场。 赫尔，你觉得这款车外观怎么样，好看吗？ 挺好看的，其实这款车辨识度很高啊，确实是别克的这个新的家族式的前脸。 别克的外观这两年设计确实我觉得是 还是不错的。 对对，然后整体的一个造型啊，一些这个线条和这个设计也是很用心的，能看出来。内饰外观我觉得也是确实在这个级别里边还是不错的。 但我说实话，如果让我 GL6 和 GL8 选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 GL8。 那对， 可能很多、 哎、 可能很多人都是 这 样一个想法。 不是，这但是他你这两个车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因为你价钱差着，级别也差着呢。就是如果你顶多是说你要在别克的品系内选的话，那我那要这么说的话，我肯定还是选贵的嘛，因为它确实空间要大一些。GL6 主打还是属于家用 MPV， 然后GL8 大家应该是可以商用，或者是说对空间要求 一商一家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个应该主要是商用，我觉得 也别说，还真有 也可以， 就是大部分嘛。 七成吧，估计都是。 那天我们两个还看到一辆威尼尔，就是顶配的。 嗯， 我看那个开车的也不像是司机，因为一般司机开车的时候都不玩手机。 你这个脑洞开也对。 后面有老板啊，你这个职业司机是不会有这样的那什么的。 老板，等会儿打一把王者。 嗯，他是说到这儿呢，就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要看手机，相对来说还比较危险的。 嗯，咱们再看回这个 GL6 啊，这一款的 GL6 它的配置上，你觉得大家觉得丰富吗？ 尚可吧。 哎呦， 可 以！哎呦，老车，你 这词用的 尚可吧？ 差强人意， 怎么？不， 嗯，这跟差强人意还不太一样，就是尚可，就是在这个跟着价位来看嘛。 嗯， 我们来简单可以罗列一下，说配置，那我们就说最高配。 嗯， 一键启动，定速巡航，真皮座椅，前部预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这个 还有安吉星， 对对，安吉星昂斯达自动的 LED 大灯， 嗯， 独享顶配的是独享17寸的轮毂， 嗯， 前后驻车雷达加倒车影像，自动泊车，侧盲区啊，对，电动尾门，它是选装，但电动尾门是选装， 啊，电动尾门是选装， 对，侧盲区的预警系统，这些配置看上去都是挺前卫、挺新潮的，嗯， 这怎么还跟你说困了呢？嗯， 他说的太枯燥了， 太枯燥了。 你捡点， 那你用 我这些还不实用， 你还想用什么方法来说配置？ 你可以用 rap 来讲 LED 之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还有全景天。 你用 我们俩 你用那个什么说出来，它也是 LED 大灯。 你用什么方式说出来，它也是 LED 大灯。 对啊， 对，行，好，没有问题。 好，这个关于 GL6 我们简单先说到这儿吧，反正大家对这款车也是关注度比较高，大概也有一些了解了。 嗯， 我们再来看别克品系下的另一款车，叫悦朗啊，正式上市。这个悦呀，跟我们想的那个喜悦的悦不是一个悦，是阅读的悦。 对，它也不是乐曲的悦。 这个， 它也不是月亮的月。 这个月字其实蛮少出现在车的命名上的啊，阅读的悦。然后售价是11.99万元到14.69万元。 嗯 嗯，这么一个售价。其实我看外形，我还蛮喜欢这个车的外形的。 它这台车大家可以看作是威朗的旅行版， 嗯， 哦，还是基不一是英朗的旅行版啊，哦，是吧， 嗯？ 因为是基于这个英朗的衍生车型出来的。 然后刚才洪程也说了，这个车也有一个 1.3T 的发动机，然后还有一个 1.0T 的发动机。 嗯，说到这台车，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别克把自己的又做了一个家族式的这样的一个设定。 嗯， 就是我觉得上汽集团他们就是上汽旗下的这些品系挺愿意把自己的车型做一个大整的归类的，就是有一个什么家族的感觉，是吧？ 但我说实话，这款车的内饰并没有太多的亮点让我看得到。 我们今天介绍的所有的车型，他们的内饰都如出一辙啊，对吧？ 一折 啊，对，一折， 嗯， 差不多 都是在英朗品系的这种内饰的设计风格。 悦朗的话，可马上大家联想到一个它的竞争对手，就是大众的蔚领。 嗯 嗯， 这个车跟蔚领其实很像，而且我不是说长得像，是它的定位。 嗯， 因为这个悦朗定位于多功能旅行车，跟蔚领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上汽还有一家自己一个相对应对拼的兄弟，也是大众品系之内的明锐旅行，是吧？ 嗯， 他们都有一个这样竞争的关系。 嗯，没错 啊， 嗯， 是吧？ 对 啊，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呢？好在它有这个都是涡轮增压的动力，1.0T 跟 1.3T， 对 吧？ 那边对应的是 1.4T 啊 和 1.2T， 哎。对，1.6的要取消了，是吗？ 嗯， 但是明锐现在可能大家看到的还得是自然吸气的版本。 嗯， 所以说， 那个，对， 几家各有各的长处和选择的空间。那么我觉得这在这个级别的消费者应该还是相对来说还会喜欢一点吧。 嗯 啊，可以几台车来选一下，还是不错的。嗯， 对，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啊，刚才我们说的这几款车，嗯，都是新车，热度都非常的高。 哎，那我突然想，我今天想问一个问题了，你看啊。悦朗旅行车， 嗯， 对吧？ 嗯， 有14万的这样一个价位的车型， 嗯， 然后呢，GL6最低配也是14万多的一个车型。 你的意思是价格区间有重叠是吗？ 哎呀，如果说让你们选的话，你们会选更大一点的 GL6 呢，还是选悦朗呢？ 我觉得应该是悦朗吧，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啊。 哎，不对，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情愿要一个十四万的顶配车型，我也不会要一个十四万的入门款啊。 老车呢？ 这两个车之间，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嗯，还是选 GL6 吧。因为 1.3T 的发动机， 就你也不在乎它是入门款。 对，毕竟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还是大了一些嘛。 人家也有 1.3T 的呀，悦朗也是 啊。 啊， 对 呀， 悦朗有 1.3T 的。 但这种车我总觉得它的定位其实有点小尴尬，就是比两厢车要大，是确实大了很多，大了一些。 后面 拿 行李箱。 对，你要说真正达到 MPV 的那个功能或者那种尺寸了吗？也没有。 我刚才其实特别简单，我就想回答这个问题了。如果你们家有六个人坐车，你就选 GL6；如果五个人坐车的话，你就可以选悦朗。 那为什么不选 GL6呢？五个人，就是 空出来一个座干嘛呀？放行李 啊！而且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个相对更好的空间。 哦， 我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还是 GL6 完胜。 你说我们五个人出去，比如说啊，红城、赫尔，然后再加上一水跟川， 那谁坐后面呢？ 对啊，谁坐后面？你说像你坐后面吗？ 我可以委屈一下。 你说如果是五座车，你坐中间，那你肯定会特难受。 哎，其实也可以选这个悦朗，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我可以躺在你们的大腿上吗？ 我们并没有这个想法。 对，我们你是想躺在我们大腿上，但是， 对，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没事，就是开个玩笑啊。其实这两个车就是这样说，有价格区间的这个重叠。 嗯，其实还有一个车，它也有包含在这个价格区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哈，那个刚刚我们说了，还有一款车也是别克家族体系的一款车，然后跟之前我们说的悦朗跟 GL6 都有一些价格上的重叠，就是也是最新上市的别克新款的威朗，它的售价区间是13.59万元到18.59万元，这个价格区间其实跨度是蛮大的。然后呢，有一个 1.5 升的发动机和 1.5T 的发动机。 说到威朗的话，我觉得它的平台上改动并不大，因为没有用新的发动机。然后这个威朗还是跟以前一样，有这个威朗的 GS 版本，还有威朗的这个那个两厢版。 对，我们今年好像是几月份来的，就是上海我们有一次发布会，也是别克家族的发布会直播，也是见到了这款车。 好像有啊， 嗯， 我因为那次是君威的嘛，君威的我发现有好多好，我只关注君威了，别的车我就没太看啊。 嗯，还有一个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吧， 威朗 GS 我们当时有试驾， 对啊，我们试驾来着，嗯， 就嗯，然后再就是朗家族当中的最应该是相对来说售价最亲民的一款，是吧？ 卖的最好的， 对， 啊， 英朗，嗯，也是刚刚红城提过了。的一款车啊， 10.99到14.39万元，新英朗上市。那么六款车型，动力还是 1.0T 和 1.3T 的两款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嗯 嗯 嗯，它取代的是现在的 1.4T 跟 1.5 升的那个自然吸气。 对，现在这个新款的英朗，它主要是针对外观的外观和动力方面有了一些系统的提升。 嗯，全部都是家族化的一个风格。 对，然后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英朗的市场竞争力非常的好，它这一次又进行了一个优化，我觉得是在销售空间上又给它自己增大了一步。 其实要是把这一届发布会一起来说的话，等于说最大的亮点应该是英朗套系。为什么这么说？其中英朗套系包括英朗，还有悦朗，还有包括 GL6， 我觉得他们的包括的很多的 就是零部件的共通和设计语言的方面，他们靠得更近一些。尤其在内饰，大家看他们都是比较相似的，而且他们用了一套的动力系统， 1.3T 的发动机，然后两款轿车用了 1.0T 的发动机， 嗯， 而且用都是六速的自动变速箱， 对对对，嗯， 然后相对来说威朗呢，我觉得应该是在这次发布会当中顺便哈，然后来了个小改款，然后他们共同组成了别克的家用车家族， 嗯， 也就是说别克在家用车家族的这些车型就还是很都是20万以内的吧，你看 15万， 差不多15万左右嘛， 对，嗯， 那么他们组成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全套系了，现在， 嗯， 两厢， 嗯， 三厢， 多功能， 然后旅行， 嗯， 然后在其中呢还有这个威朗套系的，相对走一个偏高端和这种有点豪华感的这种家用轿车、 嗯， 还有两厢版跟三厢版，要不说。通用还是挺厉害的哈， 就是他把新闻市场化的就是特别的规整，就是你需要哪个方面的车型他都有， 特别逗，以后再进别克4S店我觉得挑车的时候就都很难出去，就是一进来，先生您看我们这些款旅行车你喜不喜欢，不行您觉得空间小，那边有 GL6 你可以选择一下，不我喜欢轿车，那好你可以看一下英朗，我们觉得英朗还不够豪华，那你可以看威朗， 之前的没有改款的别克，它的所有的家族体系都是一个沉稳范儿。那今年也好，然后开始慢慢改的这些，包括说改款的 GL8， 它的一个造型来说都更年轻化了，更加时尚了。就现在开始看别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整个家族是偏年轻化设计了，就给年轻人一个下探的一个空间了。 但是我还提点期许吧， 嗯， 我希望英朗家族在内饰的设计上， 对， 在尤其是在方向盘的设计上，我 过于保守， 还可以再好看一点， 嗯， 好，那今天新车来了，跟大家说了一下别克的这种家用家族的车型，如果关于哪款车有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啊！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